沙滩，而比起陶喆这一片沙滩呢，少了一份清冷的感觉，给你一些慵懒的味道。而同样是很有特色的翻唱作品，接下来呢，继续带你分享到林俊杰的作品《握不住的他》。 银白岁月呀，映照的脚丫，一寸寸一遍遍亲吻浪花，泥沙挣扎。尽是眼角刹那，握着眼泪分不清呀。你给的说法，说走到分岔，又无力又疲倦，付出爱的代价，无力自拔，心放不下，勉强爱的音乐变成时差。放下也罢，放下也罢，握不住的他，放下也罢。 继续来分享到《叮当》这首歌呢，是很多人开始注意到它的一首曲目。虽然里面也没有很复杂的假声和高音，但是对情感的剖析，包括叮当自己的演绎呢，我觉得都非常的深刻。来分享一下这首《叮当》的作品，叫做《猜不透》。 猜不透，你最近是好是坏的沉默。我也不想去追问太多，让试探为彼此的心上了锁。猜不透，相处会比分开还寂寞，两个人都只是得过且过，无法感受每次触摸是真的，是热的。如果忽远忽近的洒脱是你要的自由，

泪下着，说我也不懂得。他想出去走一走，我对他点点头。天冷你就回来，别在风中徘徊。我猜我眼里有明白，还有一丝无奈。天冷还没回家，我仍然在等待。明天的雨点洒下来，那滋味就是爱。 好歌呢，要一定碰到懂他的人才能够演绎出当中的精髓。我很喜欢陈洁仪的这个版本的演绎，叫做《天冷就回来》。 Paul and Nancy 是我的朋友，男孩优秀，女生温柔，今生缘分早在前世修，前世修。总是喜欢牵着手，随着心情任意到处走，纵然他们从来不富有，一生相守就算有愁，从不奢求。爱这凡夫俗子的苛求，爱让自私在意是个让人勇敢向前走，爱有让人坚强的理由，爱是所有幸福的起头，真爱是自由，只在真心中停留，愿你我都有，都真正的拥有这一份纯真到永久。 道歉了我就妥协，那是带着双眼的安慰，对爱的体贴。我收到了朋友的劝，爱若不烂就该停三天，我没有准备，再不要怪罪，逃离每个错与对，泪湿了眼前模糊爱的细节。安慰对爱的体贴，我收到了朋友的劝，爱若不烂就该停三天，我没有准备，才不要怪罪，逃离每个错与对，泪湿了眼前模糊伤心崩溃，那些碎片我不想去接，像绿豆的缺。 温暖的指纹，体验一段感情如何变成了永恒。我在你的身上找到自己宽容的灵魂，在失去爱的时候学会该怎么样爱一个人，为你放弃我得到怎样一个人。谁知道只换来一段又一段传闻，如果只是为了不断享受跟转手的吻，是我太单纯还是你残忍？伤心，你的世界没有爱情，谁来谁去都不要紧，好无所谓的高兴。我为你伤心，你不懂什么叫爱情，数不清的浪漫对于你来说只有一

怎么可以不留一丝痕迹？我多想忘记，怎样的爱你？等待某天，一切都云淡风轻。天上的云，要很飞向那。 虽然是一首翻唱的曲目，但是很多听过的人呢都说比较喜欢江美琪的这个翻唱版本，可能是因为中文的填词让人更能够理解，更加有共鸣感。而就声音条件来讲的话呢，江美琪确实什么都不缺，很干净很清新，听起来很舒服，但是呢就是少了一些感受上的东西。我觉得这有可能呢是她一直没有大红起来的一个原因。这个小节继续来听到，同样是在演艺的道路上很辛苦的在摸爬滚打，叮当这首翻唱的作品《洋葱》很有感染力的一首歌。 如果你眼神能够为我片刻的降临，如果你能听到心碎的声音，沉默的守护着你，沉默的奇迹，沉默地让自己像是空气。大家都吃着聊着笑着，今晚多开心，对着浓烈的我笑得多合群。盘底的洋葱像我永远是调味品，偷偷地看着你，偷偷地隐藏着自己。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，你会发现你会压抑，你是我最压抑最深处的秘密。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。

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 这个小节继续陪伴当中，继续来分享一下张志成。喜欢他的时间呢也已经很长了，而不能免俗的认识他跟大家一样都是从那首凌晨三点钟开始的。他确实有一把很有感情很有技巧的好声音，哪怕是再简单不过的配乐，他可以把他歌曲呢唱得很有味道。 我还是你的

穿我发烫的身体，像一个自己永远抹不去。 北京时间14点整。 FM 986